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5集，田潇潇巅峰，演奏级别的小提琴手。两人坎坎坷坷，下了飞机后转了两趟车，一路上昏昏睡睡，早上6点才到山城。这个时候山城小镇子上也没有什么灯，天也是微微亮。温姐看着略显破败的山城，面无表情地看了田潇潇一眼，迟疑着开口。 确定有风景区？ 田潇潇没有觉得什么，她捏了捏发酸的肩膀。 哎呀，这里怎么了？自然风景很好啊，开心点。 一想到你推了女恩号就完全开心不起来。 温姐没好气地开口道。田潇潇按着秦冉的定位停在旅馆下面，两人进去，田潇潇拿出来手机给秦冉打电话。温姐找看门大叔订房间，才被告知酒楼已经被人包下来了。 潇潇，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 温姐迟疑着看着这酒店。她正说着，秦冉就披着大衣从楼上下来。看门大叔认识秦冉，见秦冉往楼上带两人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放任两人进去。等三人上楼之后，他想了想，还是通知了导演。楼上，秦冉房间。你们就带了这些过来？秦冉翻了翻田潇潇的包。田潇潇直接呈大字形的躺在秦冉床上。 哎呀，又不是来拍戏的，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。 今天的拍摄依旧是7点开始。秦冉看了看时间，6点10分。他去卫生间换了一件衣服，然后又打开自己的衣柜。你去找找哪件衣服你能穿。田潇潇躺在床上不想起来，她双手交叠垫着下巴。 我们现在就出去玩，还早吧，镇上都没什么人，睡个回笼觉再起来。 秦冉换好衣服，手指勾着衣领，闻言只瞥过去一眼，冷冷清清地说了2个字。去换。一起相处了1个多月，田潇潇知道，她再说秦冉就该不耐烦了。他摸摸鼻子，站起来去秦冉衣柜挑衣服。秦冉看了看手机，你们稍微等等，我下去拿早饭。看着满眼 L 加的衣服，田潇潇默默一句土豪，然后伸手翻着。他身材跟秦冉差不了多少，只是风格不一样。秦冉基本上是运动风，田潇潇就随手在里面拿出了一件蓝色线衣，吊牌还在，看起来秦冉没有穿过。田潇潇乖乖地去卫生间换衣服，温姐坐在椅子上喝水，诧异地翘着二郎腿。 够听话呀。 她说着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温姐放下茶杯，走过去开门。 秦冉，你忘带钱了？ 他想也没想地拉开房间的门，门外站着一道修长的身影，背着光，但依然能够看清他的脸，白皙手指还抬着，呈敲门状态，一身的风流韵致。那人精致的眉眼一顿，然后蕴着一丝礼貌的笑，说：“ 你就是冉冉的朋友吧？” 温姐没有动静。他似乎是僵硬着，然后做了一个十分傻逼的动作。他砰的一下把门关上，然后又打开。俊秀挺拔的身影还在，细致的眉眼依旧温和又有礼貌地看着他。屋内，田潇潇换好衣服出来，他随意地开口：“ 温姐，是冉冉吗？” 这道声音终于让温姐反应过来，她茫然地开口：“ 听见自己的声音似乎在天上飘，又轻又响。 秦， 你好。 秦修尘漆黑的眸子略深。温杰反应过来，他立马侧身让秦修尘进去。田潇潇一点也不见外的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刺啦一声拉开椅子坐下，大大咧咧的转头朝门口看过去。 哎呀，冉冉，你买早餐这么快，快的吗？ 三个人在门口杵着，秦冉在楼下就拿份早餐，很快就提着食盒进来。我刚准备跟你说，你就来了。看到秦修尘，他半点惊讶也没有，只是进门把食盒随手放到桌子上。他朝田潇潇抬了抬下巴，站直。田潇潇，我朋友，那是温姐，她的经纪人。秦修成拿出来十分的耐心和礼仪，一一打招呼。这位，秦然转向秦修成，他摸了摸下巴，停顿了三秒。秦修成腰背挺直，眉眼舒淡，微微的笑着。秦然想想，然后伸手跟田潇潇介绍。我叔叔秦影帝，你可以叫他秦叔叔。秦修尘咳了一声，他努力维持着影帝的范儿，十分和蔼地跟田潇潇开口。 田潇潇是吧？你有微博是吧？来，我们互关一下。 这是第一次秦冉正面向他朋友承认自己叔叔的身份，秦影帝也有些飘了。田潇潇全程僵硬。介绍完，秦冉才想起来一件事儿，他打开食盒，从里面拿出一份早餐递给秦修尘。对了，你有化妆师吗？他们什么都没带。秦冉不太化妆，也没有耐心，主要他不混娱乐圈，对形象也不在意，但田潇潇不一样。 有。 秦修尘接过来早餐袋，指尖修长，嗓音温和。 吃完饭直接去二楼301，我带你们过去，尽量早点，节目7:30开始。 行。秦冉笑了笑。秦修尘看着他一顿，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。 你还有一个朋友。 哦，他要晚点。秦冉把早餐袋打开，拿出里面的食物，说起这个人他就漫不经心了。 不用管他，直接去节目点等就可以了。 看秦冉这么随意，秦修尘就没有多问。两人说了几句，秦修尘就回自己房间准备，并带上了房门。秦修尘房间，经纪人拿着本子进来，看着哼着小曲的秦修尘，忍不住问秦岭： 你叔叔今天也疯了吗？ 秦岭默默地拿起了一块面包，说： 不知道。 这边秦冉房间内的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僵硬在原地。秦修尘是娱乐圈的半边天，好几年前国际大奖就拿个不停了，娱乐圈往前数20年，也只有他能够达到这个地步。娱乐圈大半的演员都是以跟秦影帝一起演戏为目标的。田潇潇这个飞球从来没有见过秦修尘本人，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他。 温姐，刚刚我是不是见到秦影帝了？ 田潇潇手扶着桌子，低头看手机上秦修尘的大号。 还无关。 温姐作为经纪人，年纪也比田潇潇大，心性也比田潇潇稳定，但此时她也难免飘忽。 好像是的。 秦冉拉开凳子坐下，他拿出来一盒豆浆，插上吸管递给田潇潇，有一种不羁的随性。冷静一下。田潇潇坐下来喝了一口，没有冷静下来。 冉冉， 秦影帝变成秦叔叔了？ 嗯。秦冉也喝了一口豆浆，笑得挺懒散的，又慢条斯理地拿出来一个点心，咬了一口。待会儿呢，你还要跟他一起录个真人秀。 还要跟秦影帝一起录节目？ 田潇潇身体矮了一截，头晕眼花的。还有景文姐。秦冉不紧不慢地又扔出来一个炸弹，田潇潇跟温姐彻底没了声音。秦冉把一块点心吃完，手支着下巴看他一眼。怎么这个表情啊？不开心？田潇潇一脸要哭的表情看着秦冉。开心？不，他现在是已经被吓死了好吗？7:20，田潇潇从化妆间出来，因为今天是户外，化妆师只给她化了一个防水的淡妆。 温姐，我今天还是飞球吗？ 田潇潇看着楼梯口等自己的秦闪跟秦影帝，她悠悠地开口。温姐啊了一声，她的心还是疯狂跳着，她抓着田潇潇的手腕。 不，你可能是全球欧皇的祖宗，这狗屎运都能给你踩到。 跟秦影帝、秦影后一起拍综艺节目，尤其是秦影帝变成了秦叔叔。温姐想到最后，用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目光看了田潇潇一眼。 我怎么就没有秦冉那样的朋友啊？ 冉冉他， 不， 温姐抓着田潇潇的手。 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爸爸。 田潇潇愣怔在原地。楼梯口，摄像头也准备好了，今天的行程开始了。秦修晨对田潇潇一副长辈的态度，十分友好。景文知道田潇潇是秦冉的朋友，也热情地打招呼。询问田潇潇的基本信息，又问他哪个学校的，一些兴趣爱好什么的。田潇潇一愣，现在真人秀都问这个吗？不过好在他履历也挺好看的，一一回答。导演组跟景文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不是京大学霸就好啊。 终于来了个正常人了。 导演搜了搜田潇潇的资料，眼前一亮。 哎呦，这个新人底子不错，长相也有特色。秦影帝看起来十分看好他，有秦影帝提拔他，不火都难。 导演继续往下翻着资料，看到其中的某行字，挺惊讶的。 哎呦，然还是个十分厉害的小提琴手，已经到了演奏级的水准。这个演员有实力有长相，节目可以稍微改动一下。 虽然有秦冉在，节目组所有女演员的样貌都大打折扣，但田潇潇还是很有看点的，导演组十分满意。秦冉请来的虽然不是什么大腕，但也不是京大学霸，还是圈内人，看他镜头下的表演，综艺感也非常不错。秦影帝也有提拔的意思，想来播完节目，田潇潇肯定能火。一个节目火一个人，这对节目的好处也是不少的。双利。 秦影帝侄女还有一个朋友没来？ 导演问了工作人员一句，工作人员已经打听好了。 应该是7:30直接到节目现场，好像是个男的。 好。 导演点头，他跟着摄影师一起出去。 综艺流程稍微改动一下。 有了个田潇潇，下一个秦冉随便请什么人，节目组已经不在意了。毕竟田潇潇还是有些看点的，这个演奏级别的小提琴手就是一个噱头。娱乐圈里还真的没有找到级别这么高的。这边秦冉等人已经到了拍摄地点，田潇潇一开始也放不开，秦修晨跟景文都十分随和， 几分钟后他就习惯了。今天的拍摄地点不在山上，而是在古镇的三个街道，街道已经被清空，清出来很多任务点。四个人到的时候，白天天跟景文表弟三人早就到了那里等着了。 听说秦然姐姐请的朋友已经到了，不知道是谁啊？ 白天天看着镜头。景文表弟等人也很好奇。镜头处，秦修成、景文一行四人走过来，白天天下意识地挂上了微笑。目光一一掠过秦修成等人，最后停在了田潇潇身上。白天天嘴边的笑容微微一凝。 怎么是他？ 白天天拧眉，不过心底也是一松。田潇潇确实是个艺人，但却是一个十八线开外的艺人。秦影帝肯定是不认识田潇潇的，所以他也没帮秦冉请什么朋友。一行四人到达，快七点半了。景文看了看时间，笑着坐在一边的门框上。 小冉冉，你另外一个朋友是不是迟到了？得罚他啊。 秦冉找导演组要来手机看了一眼，语气淡漠。 他绕了点路。哦，已经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